欣赏了张敬平先生演唱的这段《连珠快书》《截江夺斗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请上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，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《连珠快书》《碰杯》。 表得是沙滩富贵情太公，杨家将秉公心上国，国保江山，赤心为国，拿小潘公安定天谋，借剑杀人贼，嫖妓策牢笼。不知为潘公引三军赐命，倒把那杨家父子做了先行，定是番邦交屯人马，替主父会丧了燕兵，燕兵燕广跟沙滩死，杨辉失落在范阳，眼得他看破红尘归山去，燕昭虽不在松营，燕慈求救班人马，燕顺被俘心外通，胡双下老令尊困在了虎口小牙里，还有那六郎带领着败弱残兵，我不表七郎单兵身中箭，说一回李陵飞前碰死了一位年迈的英雄。军帐，他父子闲谈议论军情，令公说儿弟到宋营去求救，却为何数日之间也未归城，若不然儿到宋营去打探，你看一看儿弟急动凶，六郎说为父之命而不去，天轮响俨然之下兵荒马乱，儿遇天轮苦守两郎，常有责人道教，为儿我心里不宁，命公说我儿死去无妨碍，为父我虽然年迈精神不败，钢刀不钝战马不缺，不怕责人我走走精神要立功。六郎说昔日天伦你可称赞，到而今精神败气力衰，不似当年英勇之时，想叫儿去还儿不去，一定不去，就让天伦说破了舌尖，为了命的儿啊，我是知死不从。领公闻言大动无名，一声叱咤叫道燕昭，我这年迈苍苍，尚有父子之情，难道你无有手足之意，死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违抗严明之子，我要你何用杨六郎 人眼又朝后退，二目止不住的落下泪痕，眼望天轮若罢了罢了，事已至此而不得不去，无奈只得就把命拼。尊天伦休要动气且息怒，为儿我要几句言辞要禀明，尽教而去而远往，我紧一紧着兄弟的手足行，而走后常有责人舍死忘生，硬闯硬瞒着来骂阵，天伦你把那责人当作了，睡梦之余耳旁之风喘背之声，稳坐保障假装容忍的耐当多，儿孙七弟归来日，那时节你我父子各持刀枪闯进了翻营，大责人是刀刀斩尽，剑剑诛绝，并立起功就报冤恒，命公说为父小则而去吧，娘六郎辞别了天伦，下了保障，要过了能行方安院等，边边打马就出动营，找令公追出了帐外，留神看呀，六郎娇儿影无踪，他就捏捏呆呆，老将令公也长叹气，犹如那刀弯背不见刺，皮肉发似人，揪心刺针多正颗颗，手捻着长髯眼圆睁，慌张张见一老君忙跪倒在那令公的面前，报君情报报爷知大事不好，了外面有无数的责人各持刀枪闯进营门来骂阵，我这请问令公你怎么样的行，老令公一闻此言也冲冲怒，难道说我的年迈之人不敢与贼独斗争，他叫荡浪浪一声响亮，忙把宝剑又出了鞘，这很迈动我虎虎的往外行，众老君赶上近前也忙拦住，心也想老不讲筋骨，未能英雄出于少时，何必与贼独斗争，令公他你闻此言也讲头点，可既如此快罢那免战高悬，你我忍耐举手大营等救兵，老君则令要让长去，圣令公自言自语自怨自己年迈身衰精神短少，事不成的就各自治，咬碎钢牙生虎目，漫臣臣盼不来，燕平燕定燕广燕辉燕德燕昭燕慈燕顺八个娇儿，若不是此走逃亡，你我父子是斩了威风啊，也就踏破耳朵梁。 好了，欣赏了两段连珠快书作品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里。